世的威势问天神，当然破天神会拯救世界灵魂。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萌内的。 北京时间晚上8:0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明月。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频率哈，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呢，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没错。 哎，小美啊，我说 不要叫我小美，要叫我小美大人，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其实今天我也是一个迷妹的身份坐在这个主播台的位置。 是吗？ 话说就是主持漫游嗨翻天也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了，基本上没有感觉过紧张，但是今天坐在这儿有点要过呼吸的感觉。 是吗？那我和兰陵当时来的时候，你紧张吗？ 你和兰陵来的时候不但不紧张，反而有些小放肆，你懂的。 那你今天紧张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要说起我们这个国语的动画配音，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对， 如果通过这个 FM98.2 收听我们去这个直播的小伙伴，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就他们两个不仅是非常知名的声音演员，而且也是配音圈的一对神仙眷侣呢。 对。 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知名声音演员，同时也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山星黄真纪。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山星。 我是黄真纪。 然后今天黄总也特别不容易，身体是略略抱恙，然后还来坚持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不容易，给黄总点个赞。 点赞。 怎么样，明月，现在换我问你了 啊？ 今天山总黄总坐在这儿 啊， 你坐在这儿。 我刚才说欢迎二位的时候，我都紧张的要死，我想坏了，我说欢迎二位是不是有点把自己脱离北斗了？没有啊，我是北斗的人。 要为自己证明一下。那你现在有没有想啊，要是身边有兰陵在你身边，是不是能够稍微缓解一下你的紧张呢？ 并没有啊。 啊，好吧， 对啊。 其实昨天你知道大家都说兰陵来那个、这个代班我们的节目嘛，然后大家说这个兰陵三句不离明月，对此你想发表什么样的看法？ 少说点我，真是咱们这是一个正经的直播间，对不对？正经的 电台。你意思是兰陵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画风就跑偏了，是不是？ 对啊，你说说你，以后不要这样了啊。 嗯，那为了缓解一下明月和我现在就是非常紧张的情绪，我们决定先给大家放一个片花哈。片花之后呢，如果大家来看我们节目觉得开心，也不妨来佩戴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愿意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群号是5675566935657556 5675566593，欢迎大家来加入。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5，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 漫游嗨翻天。 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跟号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 嗯， 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知名的声音演员。 你看我们的单总都会抢答了。 好了，再次欢迎我们的 山西的黄建斌，欢迎二位。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嘛，其实提到明月，很多就是经常收听收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小伙伴一定对明月不会陌生，包括兰陵呀、默默呀、悠悠啊，他们其实都是北斗企鹅工作室非常年轻优秀的配音演员。 对的。 那说到这儿了，明月不想说点啥吗？ 啊，等我找找。好， 找点稿了哈。 啊，我的快速成长呢，离不开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细心栽培，离不开申总的教导，离不开黄总的提拔，离不开关心和关爱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感谢你们拯救了我， 拯救了你，感谢北斗企鹅工作室， 感谢谢谢，我跪一个。 怎么样？那个申总、黄总想这个对明月说点啥吗？这么兢兢业业的一个员工啊， 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 肯定没问题。 没问题 ，flag 反正是立在这儿了。我们知道，其实北斗企鹅工作室现在也是发展的非常迅速嘛，然后也是吸纳了很多新生的配音演员，新生的力量。然后两位作为联合创始人的话，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成立一家工作室，专门做这种职业的配音工作呢？ 应该还都是喜欢吧，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喜欢很多和这种可能动漫有关的东西，然后也看了很多作品，然后后来就是从爱好者开始，可能配了一些就是在网上配了一些东西跟大家交流，有一天就突然想着能不能自己做专业。那后来是也有机会到北京，先从一个基层配演员做起，就像现在明月的情况一样。 对对对对 对对对。后来做着做着也算是有一定成绩出来，就算是逐渐变得成熟了，但是就觉得自己心里可能还是比较喜欢 ACG 啊动画游戏这一个方向的东西，所以就找了一群当年在网上一起的，也在北京已经就是成为 声音演员的小伙伴。 对对对对对，就大家聚在一块，就说大家要不再做一些还是当年一起都很喜欢的事情，然后一拍即合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就是主要还是以做动漫游戏的配音为主，但是其实也是各方面都会做，就是 都会涉及。因为我看很多现在特别火热的这种译制片，然后我们北斗也是承担了很多主力配音工作。 对 因为一开始那会儿我们刚入行的时候，配动画专门配动画的比较少，都是大家都在录译制片啊电视剧啊这些 啊， 但真正去就是研究这个动画配音的人很少，所以那个时候加上因为就是石冷嘛，石冷当时我们就觉得哎，现在好像开始国内出现了不是那么低幼的动画开始出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吧，所以就在圈内呢就找了一些也喜欢二次元的配音演员们，然后说大家一起来组一个工作室，来专门的主攻这个二次元方向，会不会好一些呢？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 啊。那说到石冷呢，就说现在流行度啊都非常高，大家对这部动画的配音评价也很高，那当时是什么契机就是为这个石冷去配音的呢？ 这个真的是因为 老卢找上来了， 对啊， 孟宏宇导演是 对对，我们和他是很多年的朋友的关系了，就是我们 2005-2006年就认识了， 对，我们在正式入行之前，他那时候也是可能。 我们还在上学， 对对对，他那时候也是自己做了一些动画，也有商业的，也有同人的一些，然后很早就开始合作了，然后就是大家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嘛。后来就是碰到了石冷制作的时候，他就有一天跟我说，黄要不要一起做一个动画，特别有意思的。 抱歉，我先打断一下黄总哈，像我们那个听众反映说一切镜头好像就没有声音，能不能麻烦我们导播老师看一下是哪个镜头好像是声音出了一些问题，好，我们黄总可以继续介绍。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他老卢就给我看了这个动画的样片，我们就觉得啊挺有意思的。当时可能也有好多人号称这是中国自己的日和啊，或者说中国自己的银魂。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就像山新刚才说的，出了一部就是不再那么低龄化的，更适合青少年来看的，就是可能内容很丰富的一部动画。我们就说那好，一起来创作吧。 哎，我很好奇，当时你们看到的石冷是个什么样子的？是有没有这种人物的形象出现，还是只有这种台本？ 对对， 只有台词。 其实录葫芦片的时候，就是女王大人这个片的时候是没有画面的，是只有剧本。 哇， 只有稿子。 对，刚开始只有剧本。 那刚开始就是拿，相当于是广播剧。 大家只能知道剧情， 对，像广播剧一样的。然后但是有漫画，因为韩国当时在网上有放漫画嘛， 在连载那 时候。对对对，所以我们看那些漫画，然后呢，当时录音的时候就看完漫画之后，就对着这个剧本就直接录了。 等于是看着漫画，然后找一找这种人物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出现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角色，比如哪吒，然后福禄小金刚，还有我们的女王大人，都是从十万个冷笑话这部作品里面诞生的。 对。 然后其实最早看石冷的时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挺颠覆我对就是之前的国产动画的一种认知的感觉。 对啊， 居然这个动画也可以做得这么有意思，而且你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一个感觉。 是的， 可以把就是现实生活中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梗啊，然后一些脑洞都融入到这个动画里面做。 其实我觉得这部动画当时是改变了很多人对国产动画的一些看法什么的。然后其实石冷这部作品要说对于二位来说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呢？配这部作品， 你们怎么来评价这部作品？ 应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契机。对，要是没有这个作品，可能也不会让我感觉，就是我当时做石冷的时候就感觉，应该一个好的东西出现，就会让大家都看到一个好的方向，那么就可能会有很多人去做类似的，或者是基于它而发生改变的一些作品。也就是说，更多的青少年动画会不断的出现，这是我当时感觉。然后为什么说它是契机，也就是因为做了石冷，让我感觉我们应该聚在一起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未来这样类型的作品会越来越多。 当时在石冷之后也是成立了北斗企鹅工作室，那这工作室的成立跟石冷这部动画非常受大家欢迎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其实没有考虑过，受欢迎是应该是附加条件吧。对，应该他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集在做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可能他的那个效果会那么好，只是单纯的会觉得有这个项目在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会有其他类似我刚才说更多的作品出现，我们要为这些作品做好准备吧。简单说就是我们说私心说就是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录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就为了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是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工作里面了。 对， 因为我们入行其实是因为就是动画这方面才入的行，就想配动画。 想配动画。 之前也有看过这个山总的访谈，里面说好像从小就会拿着复读机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那会儿就是从小看各种各样的动画。 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是的。 那最早就是听到别人评价说，哎，你的声音不错，好像很适合做声音演员。最早什么时候接受到这样的评价？就觉得你声音还很不错呀，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没有，我是入行之后才有人说。你声音好像很适合当配音演员。 之前藏得很深嘛，对。 之前我小时候声音跟现在不太一样啊。我小时候声音，我就是家里面的亲戚远亲第一次知道我在北京做配音演员的时候都惊了，说什么？ 配音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不是，就是。他那个声音怎么可以当时配音演员？ 因为大家是不是当时对这种声音演员的理解还停留在配音演员的理解还停留在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前辈那录的那种译制片的感觉？ 不是，他是觉得声音，我小时候声音是 著名的声音特别像小男孩的那种特别粗的声音 啊。那现在就是入行之后，是不是发现好像声音条件还是就声音弹性非常的好？ 我觉得是我没变声，因为我那天听我小学四五年级的录音，我发现声音跟现在没区别。 小学四五年级录音，好想听一下。 但是你想想，我现在的声音如果怼到一个就是七八岁小孩的脸上，是不是有些粗了呢？ 嗯，哎，真的，我很好奇啊，就是作为声音演员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声线，就是贴合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声音跨度这个东西的话，有些人是天生的，有些人就只能靠后期去练了。 声音位置吧。 对，发声位置。 靠下。 对。 像我们的声带是没有办法发生变化的，其实。 声带的话，可以靠它紧绷，拉紧它。 主要还是气息是不是运用也会在配音里面 对声带也有要求的，把它拉紧可能声音就高一些。 拿个小本本赶紧记下来， 这都学习 专业基本功。 那个山总和黄总想问你们一下，就是最开始在在想做配音演员的初期，就是你们当时是就是怎么去录制一些东西呢？就当时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做，但是怎么去练习呢？ 复读机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什么英语磁带这都 应该说是用完的用过的英语磁带。 对，是的比如说我现在上四年级了，我把三年级的英语磁带拿出来，然后呢录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就是怎么说漫画就是漫画书或者是课本里面的有趣的课文内容，然后都会去录。 等于是自摸自学成才，是不是？ 就是那会儿就是爱好，就觉得好像很好玩。 那黄总呢？ 差不多吧，复读机我也用过。对，可能到后期吧，我可能就是对这个概念比较稍微强烈一点的时间，还是在有了电脑之后吧。就是那时候可以自己做一件简单的编辑啊，录上去还可以剪辑再发布到网上。 明远，我算是总结出来一个规律，你知道我离一个知名的声音演员只差一台好的复读机。 我之后上了初中之后就改了 MP3 了， 与时俱进了， 音质好了很多。 哇，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硬件条件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有一颗诚挚的心。 对，有一颗诚挚的心就可以。 那我看我们弹幕就是小伙伴们非常着急啊，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还原一下《十万个冷笑话》里面的精彩片段。没错，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它就是来自福禄片的。我这个技术人员是负责放音乐哈，我们现在分一下角色好不好？请大家翻开课本第几页，最后一页，倒数不对，倒数第二页。好，我先来作为配音导演的小美哈，要给各位演员分一下角色。那么旁白呢，就是刘明月同学来负责。然后我们这个大王就配大王了。 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七个娃，就是都是我们的黄总来出马，好不好？但好像这个片段里面是不是只涉及到大娃？好，那就大娃哈。好，现在这个技术人员要上线了，技术人员要找一下精心准备的配乐在哪里嘞？ 还有配乐？ 有的。 厉害了。 好，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黄总山总没有戴耳机，所以明月你只要听到这个伴奏响起你就开始就可以了。 好的， 好了， 跟你的节奏。 好， 在很久以前有一座福禄山，镇压着一只千年蛇妖。一天，一只穿山甲不小心穿破了山体，放出了蛇精。一名路过的老汉救出了被压在石头下的穿山甲，还拿到了七彩葫芦籽。据说只要能种出七彩葫芦，就能够消灭妖精。老汉将葫芦籽带回家，不久之后就长出了七个颜色各异的葫芦。事情很快传到了蛇精的耳中。 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我大王，要叫我女王大人。 好的，大王，报告大王，那老汉家就在前方。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蛇精把老汉抓回了山洞。好多天后，福禄们也成熟了，终于大娃诞生了。 欧都的们友，安心息怒，尼桑我绝对会将你们欧吉祥带回来的。撒一勾。 大哥又在说猕猴语了，不愧是宅男， 话说葫芦壳还没有完全裂开，没问题吧，大哥？ 哎呦，总觉得前途黑暗呀。 翻山越岭后，大娃来到了蛇精的山洞。 终于让我找到你的老窝了，蛇精！哈亚库把我的偶击像还给我，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 葫芦妖怪啊！ 伊克苏，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哎，我们还什么都没有说呢。翻篇 儿。哎呀，我觉得这 哎，接个点 。 我们还什么都没有说啊，喂。 那么犀利。我会把你们一个不剩的干掉。 好好说人话，喂，我们明明还没有表态，喂。 就让我用最自傲的能力来干掉你们吧，变大吧， 巨大化。 好，完成。 只有头变大了，看起来好恶心呢。 哇，谢谢谢谢三位的精彩演绎。哎，谁先跟我讲讲什么叫打个点儿？ 翻篇儿 啊，打个点儿。 但我们录音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翻不过去了。放个片吧，然后就会把噪音录进去， 对， 然后就要重新下一个点，然后 停一下， 是不是方便录音师来后期剪辑？ 嗯。其实我们都是在录成品嘛，就是一口气这样录下来，但中间要有杂音的话就需要给它剪掉，因为我们你看比如说在录这句话的时候第二页它是连着的，我们只能说哎稍微打个点，然后我们翻个页然后再看， 然后听着前面的再继续录， 还是很难的呀，感觉尤其是本来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山总黄总是主角嘛，没想到刚才精分的是我们的明月同学， 是锻炼他的好机会。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紧张吗？还紧张吗？ 这离我要走又远了一大步。 你说的走是指的收拾铺盖卷的走？ 对， 开个玩笑哈。刚刚我们这个山西黄真纪以及我们的明月带给我们的是这个来自十万个冷笑话福禄篇里面的精彩片段。那我们知道今天是8月18号嘛，我们十万个冷笑话二电影版然后就在今天是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这个买好电影票去看呢？其实我之前在发节目预告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小伙伴都在底下留言哭哭说啊，早知道大王和山总那和黄总今天来，我们就不买今天晚上的电影票。 对，有很多小伙伴都是在今天晚上去看《十冷二》了， 看首映也挺好的。 对，也可以看到大家对我们的就十万个冷笑话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才会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去。自己 对 以实际行动支持一下。那我们今天就是可能也有的小伙伴还没有看到过我们就是十万个冷笑话二的预告片，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找了一个算是什么脑洞版的预告，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好， 你们快来看，有个按钮啊， 等一下， 说好的预告片呢？是不是打开方式错了呀？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四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超级英雄。 你们是不是弄错什么了？我才是主角，好不好？ 他是来自西方的战神。温柔可爱，一言不合就飙车， 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 他是来自东方的河神，作风正派，一言不合就鬼畜。 星图已经坏掉了，坏掉了，坏坏坏坏坏掉了。 他是来自北方的雷神，高大威猛，一言不合就卖萌。不是神， 却比神还英俊潇洒，英明神武，横流巨浪，心怀宇宙。 我可是很有原则的，有钱就行啊！ 我加一倍， 我也加倍， 我加三倍，抢地主。 他们组成了宇宙最强大超级英雄战队，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却连一只鸡都打不过。 喵！他们将经历宇宙中最奇妙的旅程。兵器，遭遇最强反派，挑战最强王者。 为啥你玩的是斗地主啊？ 系统都不一样了，好吗？ 一起来加入这场最华丽的冒险，和英雄们一起拯救世界。 真的要付吗？深呼吸，深呼吸。 你不要勉强了，你是一只狗啊！ 好的， 好的，看预告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我们的山总、黄总是为《十万个冷笑话二》大电影里面的哪个角色配音呢？这样让两位来介绍一下自己所配的角色好不好？那两位来介绍一下。 你先呗。 啊，好吧，我配的就是雅典娜， 然后雅典娜，就是一个很攻气十足的女人，是不是？ 对对对，嗯、就是。代驾女青年，然后 开车技术不是很好。 对，开车。 就那个预告片里很经典的一幕，就是油门 刹车、油门离合， 很多女司机的苦恼。 对对对对。 但你知道，我们当时学驾照学的都是 C 一本，但是我们实际开的时候都开自动挡，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啊， 只能说这个飞船居然是一个。居然不是自动 的，而且还有离合， 还有离合 啊！那我们的黄总呢？黄总是为哪个角色配音的？ 这次就是为这个我们叫原始小金刚吧， 原始小金刚。 所以总是离不开，这辈子是离不开小金刚 的。小金刚，对，大家其实看一下电影，这因为今天第一天上映嘛，看过电影的人肯定已经知道这其中的一些关系了。对， 想问一下哈，咱们北斗配音分角色都是按照什么分的呢？之前有人说按形象分， 按脸分， 这应该说都有可能吧。比如说，对， 你知道坚持这种论调的是图图， 对他的角色基本都按脸分。 应该长得就像一个反派。哦不，我说的什么？ 难道不是北斗一爹吗？ 对，这个意思。对， 哇，那你这样说，图图显老啊？ 对呀，但是图图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说就是 谁的爹都路过是吧？ 对 对， 还路过爷爷呢。 哇，厉害！ 总之是这种父辈的角色， 爷爷辈儿， 对爷爷辈儿。哎，那山总呢？山总好像什么样的角色都还 我其实我是一块砖，然后那么挑完了剩下的给我就行了。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偏爱的角色类型？ 我没有特别偏爱的， 就是给啥录啥， 就基本上是啊，算了，你们选吧，剩下的给我。 那黄总呢？ 你问我什么？ 就是有没有自己比较偏爱的角色类型？ 偏爱的角色类型啊，就是魁男啊。 我知道，老头儿 啊，对，说对了。 为什么？ 就不知道习惯，他们都知道我跟大海啊，还有腾讯，有的时候就是说有老头争着录，录老头。 就明明每个人都是一个男神的声音，特别酥，争着录老头，你说这是为什么？ 真的是特别酥。我听过那个啥，就是轩辕剑。当时被酥到了。 谢。 所以说，你说他为什么要录老头呢？当时录刘小黑的时候，我觉得谛听录得特别好，但是他觉得爷爷录得好。 哎，是不是自己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就是固有的印象？就感觉哎，我好像比较喜欢这种角色，然后就走路。 我觉得应该是录一些就是自己平常生活中不太像的一些角色吧。比如说我就喜欢录一些 帅哥、 热血青年啊，就是比较丑的呀这种角色，我觉得很挑战自我。 哎，你这样是对这个动画人物的那个啥耶？我觉得在二次元的世界里没有丑这个字，只有画风清奇。有没有？ 哎，你说的对， 还真是。那你说，大家都这么配什么爸爸、爷爷？那遇到这种就是小鲜肉的角色，包括小正太的角色，那都交给谁来录的？ 明月啊， 明月， 兰陵啊。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录反派啊。 就放飞自我可以， 对，特别棒。 因为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一个乖乖乖乖的， 就是现实生活中当不了坏蛋，那只能在剧中当坏蛋了。 所以身上 甩一把就被打死了。 哎，过瘾也就过瘾在这儿，是不是？ 对，创作本身就是创作一些和自己生活不太一样的东西，可能会有更多的享受的地方吧。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石冷一的剧情就是大电影啊，十万个冷笑话第一部的电影剧情好像是发生在这个地球和外星嘛，然后石冷二又扩展到了星际之间。 对， 因为我们不能剧透太多，但是你发现它是不同的这种星系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戏剧矛盾冲突。那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石冷系列电影好像也是想通过电影来给大家塑造一个专属于石冷的世界宇宙观，而且我们石冷一里面也埋下了很多伏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当时第一部大电影里面时光机有一句话是说我是什么两个神就是什么争斗什么产下的一个，反正就是等于是提到了石冷二里面的一个。 他脸上刀疤怎么来 啊？对，大概 我只记得那句话，渴了喝露水，饿了吃蚂蚱。 对， 但是这个大家的疑问都会在十冷二里面给大家一一揭晓。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然后下半场我们的山总和黄总依然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以及我们非常有意思的访谈环节。那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我有个 pen， 我有个苹果， 苹果 pen， 我有个 pen， 我有个打波洛，打波洛 pen， 苹果 pen， 打波洛 pen， 苹果大喷波洛 pen。 果喷打菠萝喷 啊！有没有发现两位男士都属于踩不上点的？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要提前 我觉得节奏到这儿了，我就要一下。 还行还行，因为这是我们临时觉得献给大家小节目，希望大家还可以喜欢。那现在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明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 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知名声音演员山星和黄真纪。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刚聊了一半哈，被这个片花硬生生的打断了，然后还是继续聊，就说这个十冷二和十冷一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联系呢？ 是的，十冷二其实是十冷一的前传。 这个不算剧透，应该可以说。 对，这个通过预告片好像也可以稍微看出一点端倪了。 是的，而且后面就是有彩蛋，大家一定不要就是字幕出了就走了，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彩蛋，大家一定要看。 你知道这是我的 最后才可以， 对，这是我的泪。就因为当时就是非常有幸的去看了那个首映，但是当时着急回来上节目，你知道吗？所以就没有见识， 没有看完。 然后回来我才发现，大家看完首映就说不要忘记看彩蛋，当时就真 忘记了。 而且这个彩蛋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重要， 受到了暴击。不过没关系，我还会再二刷我们的《十能二》的，也希望大家 可以。其实我也想二刷的。 那一起啊，组团啊。 其实你们说了这么多最刺激的话题，就是我。都没看呢。 哎，说到这儿的话，就是会不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自己配了很多角色，但是可能因为时间非常忙，然后工作很紧张，都来不及。 很多很多啊，对对，有这样的。 然后可能自己都记不太清自己配的是什么，然后突然听到小伙伴说，哎，你我听到你配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了，然后说，哦，对，我还配过这个，会有这种情况。 有过那么几次，对。 所以还是看来大家都比较忙，平常。 对。 他之前录的你的名字，他就没看过。 到现在都没有看 啊。对，我自己我首映那场去了，但是首映那场放是日文嘛，然后我就后来一直忙，我就自己的版本都没看过。 嗯，没有关系，配得非常好。 谢谢。 对了， 言简意赅。 还有《十冷二》的其中的梗就有很多啊，也有很多就是致敬那些经典的梗。就是小伙伴们如果要是在观影的时候，提前要做哪些准备才能看得更、就是更明白、更细致呢？ 那个致敬梗都是成吨装的。 对， 是的，基本上几分钟一个梗。 这个我觉得你要说做准备就挺复杂，我们就说说比较经典的《银魂》，你说它涉及的梗也很多，但比如说我有一些梗能看得懂，那是因为这个范畴他捏他的东西我可能比较熟悉一点，但是有一些就我就都看不懂，甚至有他们本土的一些这种生活梗，这就是我 综艺梗。 对对，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这个确实我觉得石冷还好，还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我觉得这次石冷比较多的梗是情怀吧。 情怀， 而且这次石冷主打的是全年龄。上一次不是说40岁以上观众需要在40岁以下什么小朋友 陪同观看， 这次是带着父母一起看。 对，这次是因为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怀旧的歌曲。 没错， 对， 想起来了， 是的， 脑袋里已经 我辈儿的话看完之后也会觉得哇好亲切，哎，这歌我知道耶。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从这部电影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不同的收获吧。 互相科普，比如说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电影院看，也许就是比较新的一些番你可以给爸爸妈妈科普，但是一些比较怀旧的歌曲、怀旧的这种动画，就他们当时年轻时候看的一些东西。 这两天不是有点映吗？然后看到很多小伙伴说就是点映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年龄就是十岁或者七八岁那样的小孩子，然后也会有十几岁的就是这种大小伙伴，对，大孩子之类的，也有是20多岁的，各种年龄层人都有。但是呢在播到比如说某一个梗的时候，小孩子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在播到另外一个梗的时候，就是大朋友会看得很开心，就是各个年龄层会有各个年龄层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地方， 接受的点，接受的点， 对 没错，也是一个妥妥的暴露年龄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是，所以说为了显自己年轻一点，你该笑的地方别笑。 你跟着一个比自己小的人去，他笑你就笑，然后你再去跟一个比自己老的人去，然后你再笑那个你才学的、那个。 跟着爸爸妈妈的去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是 抹脸吗？ 最好的办法是全程都笑，只要有人笑就跟着笑，这样会显得你哇。你什么梗都懂， 居然好厉害呀、 好高， 都是套路啊。其实我们知道作为声音演员经常也会出现在一部作品当中为很多个角色配音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五娃以及隐身的六娃还有七娃都是我们黄总一个人来配音的。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声线去做出区分和调整。 这个事情我还得先说这个锅要甩给山西一下，因为原来其实是找了7个演员来录的，是计划找这么多人的。后来是山新说嫌麻烦，就一个人都录了吧。 他以前是以精分，就是以这种精分为 著称， 然后说你哎呀麻烦死了，自己录了。 那个，不过其实那个时候录的时候也蛮辛苦的，确实，其实声音并不会有很巨大的区别，比如说除非像大娃呀、像七娃。或者三娃这样就是性格也比较极端比较火爆、或者说我们说比较壮的这样角色、你可以用声音的比较大的区分来做、比如说二娃他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媚帅的感觉、然后对，然后 学了好几个词，大小伙伴媚帅。 但其实四五娃这个就比较微妙，就互相仰慕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当时就是靠情绪来区分嘛，其实他们两个声音没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其实在做角色区分的时候声音是一部分，更多还是靠这个对角色的情感性格的修饰，那这里面也就包含了对台词的调整，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些固定的说话习惯口癖啊什么这些，这是形成一个角色它的特殊性的一些地方。如果你说这两个人我不会太举很实际例子，他们的口音很接近，或者说都说一些很相同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区分开它真的就很像，现实中这两个人也会很接近。 我的话用气息来区分、就比如说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心跳节奏跟呼吸节奏是不一样的。 老师的气息 哇， 是的， 比如罗小黑战记里面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比如说就有些角色他的呼吸很长、就是他的呼吸是，所以他说话会很慢，就是那样、 不要叫我大王，它是这样的一个呼吸节奏。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他急，所以说不要叫我大王，他是这样的。我是可能会以呼吸节奏来区分角色，还有一些是声线或者是一些说话习惯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来区分每个角色。 所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具体的人物。我不知道大家在就是配音之前是不是也要写类似人物小传这样的东西。 其实人物小传我觉得首先是了解一个角色之后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像动画配音的话会多一个叫做声音设计的东西。就是在出动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人设，它会有一个三视图，正面侧面然后喜怒哀乐。在我们录动画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的一个表情啊，声音的一个设计。 其实尤其你看啊，就好像经常会拿到说那个线稿都是什么三角啊方块啊，然后给一个箭头，就是 强一点吧。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应该都是很多录的都是就是那种 动态分镜。 对，分镜。 对， 就是不是就成品动画什么的。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要去意会他画的是些什么。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带，他上面假如说这个他给你画个圈，上面写个房，这是个房子。 就是都是抽象派。 你要去等会儿，然后等会儿那个角色，哎， 哪个是我呀？ 哎，等会儿那哎，右边那个是我吧？哎，哦，对，他有个刘海，哎，你看那两根毛，哦，对，是他。 说到这里还得提示了，还是蛮，如果说真的有一天老龙能出个设定集或资料集的话，蛮期待大家看看书上电影的分镜，那叫一个草。 就是因为他就是。他有时候他有一些动画他虽然是二 D 的，但是有些动画他会拿三 D 来做分镜。然后有的时候他那个人物就是原始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型都没穿衣服。 对， 那你们录得下去吗？ 没办法，有时候可能前一秒还穿着衣服，后一秒他头都是光头。 对，光头。 那这不可笑，我们有时候录一些三 D 动画的时候因为没有做渲染，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要提示这个人物在移动，他是直的保持那个扣子，然后移动过去， 飘过去， 飘过去，那个才是比较好笑的，就瞬移过去， 像类似僵尸的那种感觉，就是 飘过去了。 就我刚刚看到我们弹幕有小伙伴问啊，说这个大王和黄总，你们在录角色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那种演绎的情况，比如自己的面部表情跟着角色就夸张了起来？ 这一般都会。一般都会。 我是以面瘫著称的，录音的时候没表情。 哎，真的吗？那肢体动作会跟着，比如说人物在奔跑啊，或者说在做一些什么动作会？ 我的话是一点，因为我一动起来动静特别大。 彭老师动作特别多。 对， 我前两天还是在录一个角色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嘛，就是他怎么做我怎么做，然后我要带入角色。因为声音太大了，经常碰到一些东西，或者他说你别呼扇了，你的掌风都出来了。 是的，以前他说 等等，他说那他是谁呀？ 啊，就录音师。 录音师 怒了，没法用那声。 像你在前年我们录的那个北斗企鹅，就是我们就原创的一个广播叫怒放。当时有一集， 两年前了， 对，两年前了。对，当时有一集就是入戏了。就开始在里边手舞足蹈。然后但是呢最后还是因为戏很好就录下来了，把那个手啊都录下来了，拍手什么的，然后对掌声录下来，就说哎呀太好了，懒得听音效。 这让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当时我们在刚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后来有一场戏是说来大家欢呼一个鼓个掌，然后后来大家欢呼完了然后真鼓掌。然后就你们在干嘛不让鼓掌。 对，就是录群杂， 情不自禁了， 然后再来一遍， 这都没法用。 哎，就是录群杂是不是也有讲究的？其实， 对，其实除了发声音外，这些都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大三的时候有一节专业课，我记得就是大概也是给影视配音，然后我们就练群杂嘛，然后老师会先几个老师做示范，然后在一个酒会上，然后老师说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就是这个群杂怎么来录，然后你会发现每一个老师都开始自己一套一套词儿。哎呀，你今天的裙子真漂亮。 对对对， 哦，我的天哪，啊，不好意思什么弄脏了你裙，我就发现天哪，一个个真的就是老戏骨的感觉。 真的，其实现在就是群杂专业户进去就是哲学三问，哎呀干嘛呢？然后 吃了吗？ 吃了吗？ 没吃，没有吃饭 呢。哎，这真好吃。比如说大家好，就是大家注意啊，下一场再翻点，哦再翻点，好开始。哎呀，真好吃啊，真不错。是的，挺好。 哎，那现在再翻点好不好？三位开始好不好？ 好的，来 action。 哎呀，这真好吃啊！ 是吗？ 哎，听说他们家这菜特别好。 是吗？是吗？ 吃过，还特别好吃。 哎哎，你 吃一口 吧。先别吃，先别吃，让我拍。哎，不是，你先别吃，让我拍张照，让我发微博呢。 天天发，行不行？ 哎呀，先拍一张嘛。 发现没有，明月被排挤了。刚开始明明，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打两句，后来我拒绝。 你应该自己在那自言自语。 我说哦，亲爱的，来，我喂你个。 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插不进去的时候，就是嗯，真好吃，真好吃，嗯，好吃，好吃。 我们以前就是也有发生过搭不上的，就一般就两两搭嘛，就两个人开始说话了。嗯，搭不上的时候就说，就他说一句什么，就是啊，对对对，挺好，这也能 特别好， 划水， 对吧？ 或者有时候真的，喂，啊，嗯啊，吃饭呢，吃饭呢。 这都是万用的套路小技巧， 是的，是套路。 哎呀，刚才明明开始的时候是各配各人，配着配着，人俩人都开始搭上戏了， 就经常这样， 然后留下明月一个人在风铃铃了。 经常其实我们在也是配亲杂的时候，经常就是大家配着配着，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商量好的，就随便说嘛，说完了以后 说着说着就搭上 了，两个人就搭上了。那今天吃什么呀？我想吃红烧鱼，我也想，是吗？ 好巧， 那好巧，咱们去那了，好啊，一起啊。 其实最好玩的是以前我们录那个结婚，结婚的群杂，就是尤其是以前的古装剧，就是比如说，如果录的话，就是哎，什么什么什么 李员外、 刘大人来了。 哎，李员外，好巧好巧，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嗯，久仰久仰。刘大人来，你们家那叫明月的儿子怎么样啊？然后， 令千金可好啊？ 什么那个这什么什么什么令郎前年怎么怎么着？ 据说你家高中状元了。 对， 但是我发现平常需要积累，要多看一些这些东西。 每天 录群杂的时候也会很懵。 是的，录群杂就是各种。 调动生活 体验，是的， 没错啊。我们知道，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想做一个非常专业的声音演员，也需要平常很多的积累以及很多的进棚的磨练，是不是？ 是的。 不知道两位，对，不知道两位现在从事声音配音行业多少年了？有自己算过吗？ 入行开始吗？ 第八年了吧？ 第八年 了，正式入行。 对，09年到北京来的。 嗯，入行早。 当时其实好像，当时好像山总和黄总也是先接触的网络配音。 是以前我是因为上学那会儿没办法做专业的，就是在网上跟一群小伙伴。 也不学这专业的，真是半路出家的。对 对。 哎，那家人和朋友他们会支持吗？就这种职业道路选择， 我妈挺支持的。嗯。 我妈也挺好的，她就是当时就觉得你只要不在家里闲着出去闯闯挺好的 啊，就是随自己的爱好， 对对对， 就想做什么都可以，家里都会无条件支持。 你只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想做个好人， 只想做个好人。 对，她是特简单一个，就是不要危害社会就可以了。 其实感觉两位也是非常的，就怎么说，非常单纯，就是自己的非常执着吧，对待自己的职业，就好像我就是要把这一个。钻研好摸透，然后自己在自己的道路上慢慢的发展，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挺幸福的。因为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自己的职业，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坚持。 对，坚持。 可能最开始我觉得大家入行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不会是特别一帆风顺，是不是也有很多身边的小伙伴没有坚持下来？ 会有这些，就是一路上会有一些没有坚持下来的小伙伴，但是其实可能就是不是说自己因为喜好的问题，可能有各种各样什么生活呀、家庭啊这方面的问题，对， 多方面的原因吧， 多方面的原因， 有的时候就像他说，生活确实，你不能说有的。朋友们他不努力他不坚持，真的是他有比我们更大的生活压力，所以他选择了放弃，这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对， 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两位就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目前咱们国语的配音行业这个圈子。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其实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就是在最早做中文配音，就是同人配音的这一块嘛。 那时候就是爱好者。 那个时候就是做中文配音，而且是尤其是爱好配音，就是这方面的人很少很少。而且那会儿其实 大家对于中文配音可能更加的有偏见。 稍有抵制。 对，那会儿 当时吧， 那会儿其实风评网络就是从网络的评价来看，其实这几年是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评价越来越高。 对，就是能明显感觉到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就是感觉能找到几个同好就已经很厉害了，就哇，原来你也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就简直就是在大海里面突然摸出来一个， 就真的是找到知己的感觉。 找到知己的， 其实也不算很复杂吧，就是应该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普遍来聊的就是关于声控，就可能也分一些门类吧，有一些是可能喜欢国语经典的，他们这一些是喜欢老经典配音的。 对， 那么像我们这种可能原来就是看动画游戏比较多的，就还是会喜欢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的这种，那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更喜欢模仿国外的一些，包括英语的、日语的这样的东西。最大问题，我们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做这个，就是不会吧，连关过不了，那只好读国语了。 但是有时候也是觉得母语的魅力可能会更加就是直接的一种感受， 对， 没有隔着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更加直接的感受。 对，毕竟我们都说的是母语，所以说用这种母语来配音可能也更方便我们去理解这种人物的感情。 还有一点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包括辽艺的一些还包括上世上亿的一些经典的配音作品，那时候也觉得以前看那么多好看的动画都有这么好的国语，后来有的时候后来自己做一些翻配的时候也想，哎，我们自己能不能用自己的爱好把一些好作品再呈现出来。对， 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国语配音是迎来了一个春天嘛，或者说是国语动画配音这方面。 是的，其实之前两天我转了一个图的一个采访，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去年看那个疯狂动物城，买的国语票，无意中买的国语票，买完之后跟他说啊，买错了。然后呢， 其实很打击人的，我觉得。 然后呢，但是呢，看完之后队伍说，我没有想到现在国语配音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完之后觉得好棒，就是其实可能就是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觉得还挺欣慰的，就是反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总有一天大家会发现这些东西是好的。 因为可能大家之前会有一种惯性思维，就是我 惯性思维 看了很多就是日本的动画，然后我就自然而然的想去电影院也去找一些原声来听，他只是没有听过我们国语配音而已，所以没准一听就觉得，哎，原来我们的中配现在也可以做得这么专业，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那咱们北斗下一步，就比如说像明月啊、兰陵这些新的这种年轻的新生力量，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打造的方向，就是说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室？ 其实这样的，首先你是一个配音演员，但是我们现在要打造声音演员的概念。声音演员为什么要打造声音演员概念？因为以前配音演员都是大家印象中是给画面配上声音，但其实像刚才我说的，现在很多我们的配音工作已经不是我们配上声音了，而是我们先去表演，先去配音，不是先去录上声音之后呢，画面跟着我们的表演去做画面，等于相当于画面配合我们了。而且加上现在有很多已经开始有动作捕捉技术了，就是我们配音的时候可能都是就穿上那个衣服，对，真的就是可能在一个 不适合你就录这个， 不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就是动捕室里面，真的就是像演员一样，然后把你的台词和动作都录下来，只是不露你的脸。所以说对于这种就是以前光配音的话，它可能形体啊方面呢都会可能要求，对于表演方面要求会 更高了， 所以叫声音演员。可能就是声音演员的话，配音是它的一个工作的环节而已， 输出 就是，但一定是一个占重头戏。 重头戏，首先你是一个配音演员，然后再慢慢去衍生更多很 多元化 的 发展。每个人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特点嘛，比如说这个明月比较擅长唱歌， 是的， 就可以多唱唱 跳舞，无所不能。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了。 可以， 这波自吹可以的。 这部自吹非常可以的，主要是兰陵不在这儿，你知道吗？说到唱歌，我觉得 好，咱们来聊聊兰陵唱歌，哎，非常棒，哇塞，跳舞也还 跳舞也还唱歌也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之前也征集了大家的一些问题嘛，然后我们问一个生活项，就大家问嘛，这个黄瘦和小鱼干在家相处的怎么样？ 我得说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情哦，对，我这个。可能刚才也介绍，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嘛。昨天刚刚生病，昨天晚上我刚刚从这个医院回去，我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呢，我刚把我的毯子盖上，小鱼干就跑过来了。我还觉得，哎，你也能陪陪我，挺开心的。 他就在我身上尿了。我当时就真的好想把他揍一顿，但是我又特别虚，那时候完全动不了。哎，特别难过。 这样我又联想到了 尿了。 我昨晚特别想发朋友圈，怒斥这个事， 但是都没有力气，是吧？ 对，我就睡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广大网友问的第二个问题，好像我们的山总也做了回答，是不是？就是说在你们家的家庭地位 啊，是的，我黄宝就是那只猫黄瘦，然后呢小鱼干，然后 黄所以为什么小鱼干敢啊骑在黄总的身上那啥明白了这是铁律啊，家庭的地位。 难过，特别难过， 伤心，感到悲哀。 然后其实大家也在说嘛，就今天黄总真的是带着病坚持来参加节目，然后大家说黄总没有长这个山总的胃，就不要勉强自己。 不，我要跟大家说要注意饮食，注意保暖啊，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经常会容易出现一些这种换季时候的小毛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些。然后 还有小伙伴问呢， 对，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近期的工作状态，有什么新作品要和大家就是见面什么的吗？ 石冷啊，石冷， 石冷 二啊，今天 好呀， 影院顺利上映啊。 那咱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的那个山千户黄真纪来给大家号召一下大家观影，好不好？ 好， 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来说，我们的石冷二到底好在哪儿呢？ 就是一部梗片， 这部梗片 各种各样的梗， 这不是一个什么画面精美。 故事感人， 故事感人的非常严谨的电影吗？ 严谨的好动画， 这比《石冷一》的画面好很多， 好很多。 对，一看就是有钱了。 刚才我们不是放了一个预告吗？也说这是一部超级英雄片吗？ 有钱了， 有钱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十万个冷笑话二》大电影，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 对， 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配音机构，同时呢也诞生了许多这个年轻的优秀的声音演员，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关注一下。微博是不是？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辛苦了。然后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漫游汉饭店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预告以及音视频回放了。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哦。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节目。明天晚上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沃他义是一个非常 哇， 是的， 非常 芬芳的这个荧光棒舞蹈哈。明天晚上我们请到这个北京非常有名的两位大师来给大家现场来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沃他义。然后明天也许我和明月也可以现场尬舞一下， 学习一段，对不对？ 其实本来今天想给大家来一段啪叽啪叽舞，但后来发现明月学的是个假舞， 咱们俩 完全跳不到， 对，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就明天看我们的沃他义秀，好不好？ 好， 好的。那今天晚上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好，那 我们 明天 再 见 啦，拜拜。 的邪恶的力量，他装满的愤怒让邪恶自杀。